無論因為我自己係教歷史、讀歷史、學習歷史嘅，所以會好敏感呢啲説話，係嘛？五千年係我哋中華民族喺全世界今日信心嘅底氣。你環顧下全個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呢個五千年嘅文明，至今仲係屹立於東方，並且成為後進國家要挑戰嘅對象。美國冇諗住去挑戰埃及，美國冇諗住去挑戰呢個敍利亞、巴比倫，佢已經炸到佢散曬啦。美國亦都冇諗住要喐印度，因為咧佢是印度都係佢嘅即係跟隨者。但係美國係要面對五千年嘅中華文明，所以呢個底氣啊，佢承繼承住長江黃河嘅原住民，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嘅高科技嘅高生產力嘅國家。所以如果你哋有聽呢、這個，在抗戰時期一首名的歌集就是《黃河大合唱》，裏面有一段是男高音唱的，我站在高山之巅、啊、如果電台有機會播一播這一段呢，都是 很值得聽的。他就高山之巅是對著黃河和長江，所以我就覺得呢，所以主席一開始就從讲五千年嘅文明开始，咁啊，啲人会奇怪点解会一个就职礼会将个笔一带带到五千年前咧？咁系嘛？因为里边后边嗰句咧又好得意喎。佢话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呢片土地上嘅辛勤耕作。嗱，华夏先民咧就即系成个河洛文化啦，长江黄河啦。佢話喺嶺南呢片土地上嘅辛勤耕作，嶺南嚇咁啊，嶺南就係講我哋廣東呢一帶，咁所以我哋香港亦都有間大學係嶺南大學嚇，有嶺南書院嚇。嶺南呢個字咧，基本上就係講我哋廣東南呢一帶嘅呢個嘅民嘅人民。咁所以將筆咧就去到嶺南呢片土地上嘅辛勤耕作，跟住咧佢就將筆頭一帶帶到鴉片戰爭以後嘅中國近代史，記載着香港被迫割讓嘅屈辱。嗱，咁講到被迫割讓嘅屈辱咧，喺最近我知道喺香港啲年青嘅網上邊就好似喺處拗緊一個講法。話香港係咪殖民地？嗱，咁呢個咧，因為我冇直接上網睇下喺網上呢個討論講到香港係咪殖民地嘅問題嘅討論內容係點，但係我想要講嘅就係喺1972年，聯合國就通過咗一個名單，呢、這個就係香港、澳門唔係殖民地呢一、這個咁嘅名單。當時咧，是一個很重要的聲明，因為如果殖民地就有牽涉到獨立啊、自治的那個要求的問題，是有聯合國的政治上的決議的。但香港是被迫屈辱地割讓、被侵佔 的一個地方，所以在整個對英的談判過程裏面，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個詞語就是我們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所以呢，在這個問題上面，因為我由頭到尾都參與對於中英聯合聲明的很多的提法，我是很清晰的。所以現在有些人、有些英國人、有些香港人以為中英聯合聲明管到無限那麼長的時間，這個是錯誤的理解。中英聯合聲明最長都講到簽約之後，簽咗之後嘅20年，英國就冇權對香港有任何半句説話嘅。嗱，喺當時呢啲咁樣嘅討論裏面，係可以講話非常之敏感、非常之認真，日日喺報紙、電台、電視 都會針對住呢啲字眼有好多個討論嘅，所以年輕嘅呢一代當然唔清楚，因為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掂呢個問題嘅時候，到現在已經成四十年嘅時間，所以難怪佢哋唔知道呢個問題。但我作為一個有側邊一路參與嘅呢個了解嘅，睇當時嘅文件、當時嘅材料嘅，我好好清楚咁講，我哋一直係強調唔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即係南京條約啊嗰啲咁嘅鴉片戰爭各樣嘅條約，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度主席嘅説話一筆就去到呢個記載著香港被逼各樣嘅屈辱。嗱呢一點嚟講咧，係的確係要以史為鑑嘅。他說更記載著中華女兒救亡圖存的抗爭，這一句說話又是要講到歷史的了。救亡圖存的抗爭，香港人呢在過去在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的這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香港人都是沒有缺席的。嗱，呢一點我係一直引以為傲，要話俾年輕人聽。香港同中國嘅關係，同我哋祖國嘅關係，唔係疏離嘅關係，而係一直參與嘅關係。直到抗日戰爭嘅時候，一點一滴都有參與。如果你睇一個抗日戰爭嘅歷史嘅圖片嘅事實，你會知道我哋港九遊擊隊點樣喺港九地方呢、這個同英國當時係盟國一齊咧抵抗日本，並且咧作咗好多嘅抗爭嘅呢個鬥爭。咁所以咧呢度講到中華兒女救亡圖存嘅抗爭，係回憶到抗戰呢個問題。 我和你曾從無負中望。这城市随法国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跟住嗰句咧，又系好值得注意嘅噃。佢话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嘅波澜壮阔嘅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港同胞作出嘅独特而重要嘅贡献。喺香港呢个独特嘅环境，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带动的这一百年的革命的活动里面，对香港是作了几多的使用。当然这个和因为香港是英国人霸占管治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各方对香港都加以独特 的使用。請大家注意，過去一百年，香港在中國近代史裏面都是起了獨特的歷史地位的使用。有時是用它的政治，有時是用它的經濟，有時是用它的交通，有時是用它的金融。總言之，香港呢是有獨特的使用，並且呢一直對我們國家作出重大的貢獻。所以他就用一句說話結束：有史以來，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嗱，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值得我哋詳述嘅。如果我哋回顧下1925年嘅省港大罷工，我哋回顧下呢個中共嘅建軍，我哋回顧下中國喺香港發動的後勤的支援所造成的北伐、抗日等等，每一件事，香港同胞、香港這個地土都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好啦，那這一段呢基本上是講歷史，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覺得我這一代人在處理回歸問題時候，其中一個重大的失算之一呢，就是回歸後我們不太強調近代史，特別是這一百年香港的歷史，結果才會造成這麼多香港新的一代有些這麼糊塗的想法，甚至有些糊塗想法是出自我自己屬下的一些學術單位。咁所以我覺得呢，我自己成日都苦心自問，覺得引為咎，引以為咎，點解我咁疏忽嘅呢，唔注意呢啲嘢嘅呢，咁所以到而家引咎都無謂啦，多啲做亡羊補牢嘅事情，就係要加強返對我哋下一代嘅歷史嘅教育。咁所以呢、這個每當我有意思特登行去，特登去呢、這個灣仔，去修頓球場，特登落去地企下睇下諗下，嗰陣時我哋迎接嘅係嗰啲炸彈，喺呢度死咗幾多我哋香港普通嘅市民，所以大家的確唔知道戰爭嘅苦難，咁所以以史為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咁到下面呢一段咧，我喺同大家討論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同我嘅爭論嘅。佢話一國兩制嘅實踐喺香港取得舉世公認嘅成功。咁有啲聽眾即係同我座談嘅朋友就話啦，點解會係覺得係舉世公認咧？咁嗱，咁呢度咧，就去理解舉世係乜嘢啦。如果你話英語歐美嘅世界係全部舉世，即係全部，或者係仲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嘅世界，咁啊唔同嘅。但無論點都好，我自己問我自己，作為參與者，我確實問心無愧地認為我哋嘅國家係設計緊一國兩制，並且係堅決奉行嘅。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曾經參與嘅人，同埋後來一個普通嘅公民，我係深感到兩制嘅區別嘅，所以我覺得寫舉世公認並不為過。咁啊，下邊嗰段咧就好多重要嘅 keyword 啦。所以我在講的時候，我會很重視啲重要的詞啦。譬如好似話，開放改革的時候，在呢個壯闊洪流裏面，香港人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嗱，呢個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使我回憶起幾十年前開放改革，我哋開始翻中國設工廠的時候。嗱，請大家注意。開放改革的時候回中國行先的不是香港的大的巨的國際公司 或者香港的巨大家族的公司。啊、巨大家族的公司他们很谨慎很小心。所以当我们回顾广州的这个中国大饭店、啊、中国大饭店是香港成很多集团的公司，大家一人出一些去搞出来试一下试一下。啊、因为将钱拿回去那里俾共產，咁啊共埋佢，都係輸曬，都係咁多啫。所以大家係非常小心。只有霍英東生嘅呢個白天鵝賓館係帶頭，真係敢為天下先，嚇、啊、敢搞南沙，係因為係霍英東生。咁大家知道霍英東生嘅獨特嘅歷史嘅地位同埋佢嘅工作，嚇、啊、咁我經常都會提到噶啦，嚇、啊、咁所以咁咧唔係個個都咁。吓、啊，有啲系咁，有啲系咁多啲，有啲系咁少啲。但无论点都好，都系香港人肯行先。你喺嗰个时候，你叫英美西方国家点敢去觉得你开放改革系会成功呢？而只有香港人去参与，吓、啊，所以香港成为桥梁、窗口，都系咧，因为咧。香港人的積極參與，所以呢度講到佢話為祖國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嗱，請大家要注意啦，因為近呢七八年以嚟咧，大陸的同胞啊，已經慢慢慢慢有啲忘記咗喺中國最艱難要咧渡過。大家信任與唔信任嘅社會制度嗰個變化嘅時候，只有我哋香港，因為源於祖國，所以無論點都好，我好記得當時所有翻去國內搞投資嘅人都有一個結尾式嘅講法，個講法就係、是：，輸曬啦，咪當奉獻俾國家咯，咁咪當俾自己嘅家鄉咯，咪當自己咧送咗俾鄉家鄉嘅同胞咯咁。嗱，我哋呢啲港胞嘅心情就係、是、做得好，你可以話我賺到錢，我敢搏嚇，呢、啊這個我敢拼。但係當時其實心裏邊都有一種輸咗啊點啊？輸咗咪當捐俾家鄉咯，橫掂捐嘢都要俾捐家鄉啦。咁不如就捐啦。咁所以。廣東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而家嘅大灣區嘅威水地區，而家大灣區咁威水，但係你想下喺幾十年前，大灣區嘅一磚一石、一間簡陋嘅工廠、一間四四方方嘅平房工廠，就係、是、香港最基層喺我哋觀塘、喺我哋新蒲崗，將一啲嘢攞翻去國內生產嘅基地。所以飲水思源，我哋國家係好清楚香港曾經起嘅作用。所以主席情講，創造咗呢個經濟奇蹟，作出咗不可替代嘅貢獻。嚇、啊、嗱，呢、这、一個咧係國家對過去四十年，我哋香港來自新蒲崗嘅，來自觀塘嘅，而家新蒲崗、觀塘又變啦，而家大灣區又變啦，四十年前。邊個知道會有今日呢？係嘛？唔係個個都係先知嚟嘅，但係最少當時咁嘅原因係有個愛國情緒。我輸曬，我至多送翻鄉下啫，我當係捐咗俾鄉下啫。輸咪輸啦，搏下啦咁。當時基本上係全部係中微小企業去做呢樣嘢嘅，所以國家一用到中微小企業呢個字嘅時候。我就諗起幾十年嚟嘅香港，幾多中微小企業就係翻國內，無論喺華東、華南、華北，所有嘅建設都係呢啲中微小企業咁去先嘅。因此，我覺得國家係冇忘記我哋。 每次我將傾心的感覺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个偷看你，这么远。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现在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而由彩虹道和虎山道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多条支路亦都是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改道指示。而在大围的积运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积运街落山方向近大埔公路大围段回旋处的唯一行车线现在都是封闭。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圣德勒萨医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交通仍然是繁忙，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近黑德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拎一点的严崇天，入行开始我就成日被人笑是文弱书生，虽然我喜欢读书，但真的不想被人笑啊，所以近年下定决心要动要做运动。 你最坐定定，你一我喐佢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喐。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杂志式节目《湾区全媒体》，为观众送上湾区最新资讯。 今个星期首播广州广播电视台重点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湿地的力量》，将会呈现珠三角地区湿地不同的生态物种故事。 想感受大自然独一无二景象的观众，记得留意湾区全媒体，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听完新闻，五十年前的新闻，而家是在五十年前已经出现了，咁啊，历史就是咁样出现的，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叫做五十年后的时候呢，大家以为好长好长的时间啊，大家估不到我哋就我呢个节目都做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时间真是飞快。咁啊，我头先讲到国家冇忘记我哋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快速发展嘅奇迹嘅贡献，系嘛？讲到我哋呢个融入国家嘅发展大局，讲到我哋对接国家嘅发展策略，高度保持呢、这个保持住高度自由开放。嗱，讲到我哋嘅自由开放，我喺回归前几年，我哋研究所系同美国嘅传统基金会有一个世界自由市场嘅指标。咁由回归前一两年开始就宣布，一直香港系保持住世界投资自由市场嘅第一位，一直至到最近呢几年美国改变国策啦，我哋先至咧一路跌落后边。咁香港一直以嚟保持住自由市场，保持住国际规范的顺畅接轨这个优势。这个优势呢，我们做过大的事业投资的人就知道，这种专业国际接轨的优势真是非常重要。因此我很希望我们的国内外的同胞，海外的 香港同胞、其他同胞都要明白，香港我哋係有過去屈辱嘅歷史，但係呢個屈辱嘅歷史所造成我哋嘅嗰個專業嘅成就，又係喺全球無可代替嘅。如果我哋上一集講到朝鮮戰爭，我哋要翻去建國，香港嗰啲即係青年嘅積極分子都翻國內參與建國，貢獻佢哋嘅專業知識。到現在，到開放改革，到此時此刻嘅香港，都係帶住各種各樣嘅法律嘅、經濟嘅、金融嘅、建築嘅、設計嘅所有嘅專業，都係能夠輕易地從世界接軌嘅。嗱，呢一個優勢係好重要嘅。嗬，喺香港，我哋做任何嘢，我哋任何嘅設計、任何嘅專業嘅服務嘅參與，我哋好容易對接，無論係環保嘅、經濟嘅、金融嘅、呢個建築嘅，冚唪唥都好容易咁同世界接咗上去，因為我哋嘅標準尺寸樣樣都一樣嘅，呢個係保持香港嘅重要性。因此喺回歸前一段時間，有一位中央嘅領導人叫李瑞環，李瑞環生就談到一個譬如，話係怡興茶壺，話香港就係一個怡興茶壺，裏面積咗好多茶漬。我哋接手嘅時候，千祈唔好省曬啲茶漬，因為呢啲茶漬先係呢個怡興茶壺最寶貴嘅地方。咁啊，講下講下講幾廿年啦，亦都冇人再講怡興茶壺呢個故事啦。咁我啊將佢改改，我哋呢個香港茶壺，我哋呢個香港茶壺裏面所沉積住嘅所有嘅呢個同國際順暢接軌嘅專業內容。無論是普通法所衍生出來的，或者所有的這個世界的專業團體大家構思出來的一個完整的規範，香港都是輕易很順暢很同一個標準地跟世界接在一起。所以在中國要構建更大的範圍、更寬的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的時候，香港其實是還可以發揮更重要的功能。所以這一段就說，香港同胞創業建功的舞台將會越來越寬廣。這一點在這裡講起上來好像是純粹一個字眼，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有細心思考的香港的專業界、知識界，我相信你們應該想一想，如此巨大的中國舞台，通過香港這個出口接駁全世界，它所帶來的巨大的能量和數量會多大。如果不是這麼巨大的影響，美國都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來在香港搞那麼多事啦，是吧？亦唔佢唔會搞澳門呢一類嘅地方咧，我唔係睇唔起澳門，而係因為佢 size 細，個接口細。我哋香港 size 大，寬度大，個成個即係如果話我唔識呢啲電通訊啦，即係個巨大嘅寬頻啊，嚇可以接全世界。所以點解當英美覺得哇香港越嚟越似乎中國用得多，越用越強大？先至會有對兩制嘅問題加大咗所謂回到亞太之後嘅種種嘅混亂破壞。喺回歸嘅最初嗰十幾年嘅時間，英美亦都唔係想搞事嘅，但係越到最近就越有多事幹，嚇！所以你諗下，喺我哋香港回歸初期，我哋點會想到揮舞住咁巨大嘅美國旗喺中環度揈咧？你去過美國嘅人就知道，呢一支旗嘅 size 絕對係紐約大都會嗰個歌劇院插喺9/11之後最大嘅舞台上面最大嘅一支美國旗。點解會嚟咗中環度揈咧？各位，呢個絕對唔係簡單嘅事嚟㗎。 所以我哋唔好以為呢個好簡單啫，自由啊嘛咁。喂，每個國家嘅自由都有限度㗎，嚇、啊！你嚟我屋企，我請你飲茶食飯，你喺我請你嗰段時間，你好有自由。你唔會在我唔請嘅時間，或者喺我屋企亂行亂撞亂擁。咁呢個唔係自由嚟㗎，我要管㗎，我要擁你出去㗎。嗱，所以我就覺得咧，呢篇文嘅講話講到香港同胞創業建功嘅舞台越嚟越廣越寬廣。如果你睇到美國而家咁大力量要打擊中國，你就知道香港呢個舞台幾有用，幾對你嘅事業有幾大嘅幫助。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当然呢篇唔系一个文章，而系咧主席嘅好重要嘅国策嘅宣布。咁佢下边嗰段就讲到，回归后香港战胜咗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無論是國際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的疫情，抑或是一些劇烈的社會動盪，請注意這個字眼，劇烈的社會動盪，這個字眼用得很溫柔、很中性、很客觀的描述，我覺得充滿著國家在談香港問題時候的溫情。這個溫情就使我想起，2018年五月初嘅时候，立法会嘅一次会议，有一个年青人喺会上发言，讲到佢话，因为嗰阵时讨论国歌法，佢话一听到国歌就作呕，使我心里边扯一扯嘅痛。点解会咁讲嘅咧？咁十几岁嘅细路嚟嘅啫。好啊，正如我前几次我都要用到呢个案例，我系心里边好痛嘅。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有参与回归工作嘅人，吓喺回归后嘅25年，当时未有25年啦，2018年嘅时候咧，点解会有咁嘅咧？咁所以呢度用嘅字眼，剧烈嘅社会动荡，用好轻嘅讲法，而唔系好重嘅描述。呢、这個係睇到咧對香港嘅温情，有批評，但係唔係好嚴重嘅嚇。你知道呢、这個劇烈嘅社會動盪喺最嚴肅嘅時候係講到顏色革命嘅問題，但係呢度咧提都冇提呢啲字眼，係用劇烈嘅社會動盪，即係話，嗰啲人細路搞亂咗啲嘢咁嚇，係一個咁嘅比較温情嘅一種批評，嚇佢話都冇阻擋住香港行進嘅腳步，嚇咁呢度咧就係講到香港嘅新興科技產業嘅興起啦。咁當然我哋好多新嘅獨角獸啦，我哋嘅自由開放紅冠全球啦，嚇嗱最重要就營商環境世界一流， 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嗱，呢一段咧，當正面敘述我哋嘅時候，即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啲負面嘅嘢咧，就睇到呢個正面敘述就係對負面嘅嘢嘅一種嘅批評同埋否定。我哋要繼續保持住世界一流嘅營商環境，我哋要繼續保持住普通法嚇嘅呢個精華。嗱，呢一個即係咁樣敘述法。所以我覺得咧，我啲法律界嘅朋友聽我喺小規模嘅座談會嘅時候，話：，唉，呢句對我哋法律界嘅人好大鼓舞。本來佢哋以為話咩？啊，一路落去第二十六年、第二十七年、第二十八年一路落去咧，就普通法就玩完啦。嚇，咁就全部咧用曬呢個國內嘅法律啦。咁聽呢一句咧就好清楚，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發展。而家我哋唔應該討論話，喂有冇保持啊咁？我哋應該討論話，哇！我哋要堅持保持，即係正面去睇呢個問題，而唔係從負面去睇呢個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咧，這個係每一個字嘅用詞用語，因為我個代人喺上世紀六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睇毛澤東嘅説話，睇毛澤東嘅一篇講法。看《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看《中國青年》的一篇社論，看《紅旗》的一篇社論，特別是社論，我們一定很小心它裡面用的字眼是什麼意思，因為我們沒有條件經常都在中南海活動，所以我們不知道國家的最核心的領導層想怎樣，但往往就是從《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用乜嘢嚟寫？係評論員啦、文章啦，亦或係一個普通嘅文章啦。但你只要放低《人民日報》，就係好重要嘅嘢嚟噶。如果你話放到係社論，而個社論就係通版頭條咁橫過咁樣嘅咧，就係一個國策嚟嘅。所以我哋嗰陣時都係靠呢啲嘢去了解國家嘅發展，而積累成一個對中國好了解嘅，即係人哋妄稱我哋係中國專家啦咁。我哋唔係因為成日係同習近平一齊食飯，所以知道國家會點嘅，而係哦咁樣講法。因為而家最近呢啲所有嘅做法咧，係翻到去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時候嘅特點啦。即係話咧，字字段段裏邊都含有國家嘅重要嘅信息。咁啊，下面嗰段咧，我相信大家好注意嘅就係一句説話啦，就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幾個字喺近年嚟，因為社會嘅某啲嘅激烈嘅波動嘅時候，已經少講咗呢啲字眼。喺回歸初期嘅時候咧，仲有一句説話係當時好流行嘅，就係港事港辦，香港嘅事情用香港嘅方式嚟辦咁。咁而家咧就因為中央嘅政策調整咗，要管到底，要咧加強呢個治理，所以比較少用到港即係港事港辦，要用翻一個即係新嘅治理概念，所以冇用呢個 term。但而家繼續講港人治港，所以港人要做到能夠治港咧，最重要係港人要理解一國，掌握國家嘅方針大策，同國家同步同向。咁你呢個治港咧，先至唔會同國家成日棘腳。所以最近我哋李家超生去主持呢個警校嘅畢業典禮，咁我哋第一次睇到我哋嘅警察用呢個國內嘅步操嗰個禮儀。咁啊，李家超生講話佢45年前畢業嘅時候咧，就係呢個位置啦，就係你哋操步操呢個位置啦。咁嗱，咁我相信李生梗係嗰陣時係操緊英式嘅操法啦。咁而家我哋嘅警察已經係中式嘅步操。咁另外李生講一句説好重要喎。他说我们的警察已经不单止是维持治安了，已经是我们国 家嘅捍衛者、保衛者、國家安全啦。嗱，咁呢個咧，我哋嘅警隊係升咗一個大層次嘅，從地方已經升到咧保衛國家安全。所以所有呢啲字眼嘅變化，我覺得咧，我哋如果要做到港人治港咧，一定係治港嘅港人好了解一國，好了解中國嘅情況。有人話：咁係咪即係樣樣跟曬中國就得啊？唔係，係理解國家現在嘅存在嘅處境。上海跟唔到香港嘅，香港同廣州係唔同嘅。我哋發揮我哋嘅特色嚟發揮一國嗰個重要性，所以我就覺得咧，香港千萬唔好妄自菲薄。唔好認為啊，經過咗呢咁多年嘅呢啲咁嘅嘢，梗係國家又唔睇我哋，國內人民對我哋又好唔開心，好唔中意。咁因此咧，我哋冇噶啦。好多人都同我講，好多我身邊人都講，一國兩制咧就一路朝向一制噶啦。一國兩制咧，普通法就慢慢就冇噶啦。咁呢一次好清晰地講，一國兩制會長期堅持落去。嗱，呢一個咧，唔好淨係睇。堅持落去，而係一國兩制嘅堅持。我相信25年後嘅7月1日嘅講法一定會出現啦。我哋啊呢度呢輩啊，我哋呢輩就唔喺度啦。你哋呢輩就會到時驗證一下葉生所講嘅嘢。一國兩制到時，中國嗰制係逐步會呢個吸納香港嘅特點，香港呢一制會。不斷吸納國家的呢個特殊的方式，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制度。呢個就是鄧小平所講的，佢話屆時大家都做得好了，又何須講兩制呢？咁嗱，咁呢個咧，因為我哋整個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唔係要講一個框架問題，而係要讓香港人民得益。香港對國家有利，呢、這個先係一國兩制堅持嘅原因，唔係因為話呢個要做一個框架嚟討好邊一個。咁當然喺最初嘅時候談到一國兩制嘅時候咧，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一種誤解，就認為咧英美嗰制好，中國嗰制唔得，所以我哋咧就要向嗰度學習。咁所以最終可能咧，所謂一國兩制咧就係會趨向於咧外邊嗰制。嗱，呢個喺幾廿年前喺我哋考慮學習嘅時候都有呢一種誤解，因為形勢同而家唔同。嗰陣時嘅形勢冇國家今日嘅狀態，所以我覺得咧，亦都好坦白咁講，我哋係曾經有呢啲咁嘅誤解喺裏邊嘅。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徐徐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